好，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一个其实应该上个月就要讲嘅题目，但系拖下拖下，跟住又识埋其他题目，跟住开咪条友唔知死去边，咁结果教今个月出到嘅节目。 你系预我哋唔系录佢即刻出街嘅原因啫。 系啦，因为上次真系唔系即刻出街，因为咁你我咁我正常嚟讲，我又去咁啲 care 又 kick 卡嘢，咁样诶，我啲讲要储定啲货噶嘛。好啦，嗱，香港动漫系咪动漫？香港动漫展啊，全名系。 香港动漫电玩节2001，唔系 2015第十七届。 2001嗰个应该唔知咩啦。咁嗱，开咪嗰度，开咪嘅诸位，我系杰达，有冇边去晒咪全部都去过动漫展？ 去过， 唔去开嚟做咩？ 点知啊？ 系啊，千里梦啊，去晒五日咯。 孙百富 系啦，去晒六日啦。 我 可以去晒六日，未开场之前我去巡过场嘅，喺门口。 我就去。 咁样就算啦， 我就去咗星期六朝头早， 我就系去星期日咯。 星期六， 喂，我以为啊，冇人去过超过两日咩？ 我去晒五日噶。 其实星期日都想去嘅，不过起身嗰下已经晏昼两点啊。 差啲俾人放飞机，我又。 我冇约过你啦，大佬。正常嘅。 今年动漫节系咪错嘅？好似我系少人咗啲，定系个场大咗啲，定系 唔系？根据资料，今年嘅入场人数同大会场地都系大咗嘅， 因为我 数字上系多咗。 我印象，因为今年系相对嚟讲行得系舒服咗嘅，我感觉系。 你唔系同书展比，所以觉得 书展少人咗，书展少人咗添啦。 但我即系我自己附近翻工啦，其实动漫节都真系几多人。 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啲人入咗去 CP 嗰边，因为嗰边好逼人，今年好逼人。净系计入边咧，人数多咗一倍，系 double 打个 double。即系但系所以带到个整体人数上升咗，可能啊，净系动漫节嗰边人数少咗啊，但系overall 系多咗嘅。 即系佢今年仲教其他嘢搞埋一齐搞嘛？ 咪就个旧，都系个旧。 咁样同你讲啦，我礼拜五第一日去啦，其实即系未行到，即系话好逼嘅膊头跌膊头嘅，但系去到礼拜六日咧，个人流多得好明显。你好似头先阿梅日讲过话 CP 嗰度啦 ，CP 嗰度哇逼到行唔到，好似你余生即系 RG 啊 CW 咁样咁逼法嘅， 几乎系有咁逼，但系你要考虑啊，佢条走廊系好阔嘅。 系啊，你个人流一定多过 CW 同 RG。 朝头早嘅时候就仲叫做好好行嘅，朝头早好好行，但系去到晏昼咪多人咯，晏昼好多人喺度。 好，但系顺便啊嘛。 但系唔好唔记得啊 ，CP 好逼，楼下嘅 Hallone 都系一人咁 逼 嘅。 更加逼。 又点讲啊？同往年比差唔多上下，冇咩特别。 我觉得场大，可能即系场大咗，感觉上边好似冇咁多人咯。 少咗嚿阻住晒嘅嘢喺度啦， 边嚿阻住晒？ 神都之塔啦吓。 你呢个怨念啫，咁今年都有咩？ 例牌要踩啊，真系唔踩唔系。 今年有古龙同有呢个做三国。 屌呢啲手机 game 实有噶啦。不过系，唔系佢哋唔会咁有饼人响树阻住食。你要明白嗰度嗰一饼人咧。系好阻订。 哇！但你要咁讲，你即系现场 live show 嗰啲，你 PlayStation 嗰边似好多嘉宾嚟到咗噶啦。 咁嗰啲原本就预咗有噶嘛。 不过今年好似嘉宾唔少咗，好似唔好觉有咩大反应。今年 嘛， 嘉宾差唔多，你每年都系三， 差唔多 三个左右日本 嚟 嘅嘉宾。 你讲一样嘢啊？动漫节嗰啲嘉宾通常都系难听讲就冇乜料到。 哇！你小心啲啊！ 呢 度小心啲啊！ 我意思系，通常都唔会有啲好杀食嘅人，或者好丰富嘅，即系尤其是你一对比 C 三嚟讲，即系你会觉得系真系唔系冇嘅，叫做有咯。 嗱，动漫节嚟讲，我觉得系啲嘉宾同 CP 唔同，系嗰啲嘉宾系通常香港有另外其他一至两个 event 先会夹埋一齐， 顺路咯。即系唔会特登， 好似假面女子啊，同埋阿梅友依，系嗰一至两日内都有节目噶， 都系顺路嘅啫嘛。 因为动漫节相对嚟讲系比较又唔可以话孤寒嘅，佢系唔会俾佢花大钱去请啲好 唔系呢个好简单这个号召力嘅问题。主办系咩啊？同德书店，你到底即系有几多人知道同德书店系乜出嚟？即系同德书做漫画杂志嘅背书物流啊。即系你谂下个睇个主办单位个份量，你就知道，即系咩唔好话份量啦。点讲啊？啲关系都已经差好远啦。你 C 三可以搭膊头，可以咩？你香港一个漫画杂志嘅物流，点样搭人哋膊头咧？ 同埋 C 三嚟讲，我觉得系 C 三相对嗰比较似日本嗰啲动漫展，香港似 我又唔想，我即係始終停留嗰種只能即係咁講啦，即係誒 年。今年其實好啲㗎啦。 唔係今年好好多嗱，今年其實即係之前有單嘢爆出嚟話，今年係冇淘寶店， 唔係爆咗出嚟嘅， 爆出嚟 嘅。因為今年冇淘寶店嘅關係咧，反而多翻啲叫做好有實力嘅本地啊，甚至話外地嗰啲咧賣漫畫又好，賣玩具又好，多咗好多呢啲嘢。 即係你將個範圍 focus 翻落 ACG 嘅話咧，係多翻啲關事嘅嘢喺度啦。 你諗下咩 Hot Toys 啊、孩之寶嗰啲啊，以前係冇咁大位，甚至話冇嚟過添啦。但係而家你諗下 Hot Toys 租一大一小。仲摆埋啲展品系即系娃娃声嘅，摆埋只 Star Wars 只船啦吓，你即系 有料到好多啦， 有料到好多，即系你起码就系一样就以前咧好 Q， 以前我成日觉得就系嗰啲就卖啲夜冷货，夜啲叫做咩夜冷货展销会嚟嘅， 散货场 嚟嘅，今日多咗啲嘢睇，即系嚟话系Star Wars 战舰啊，跟住啲嗰啲 K 卡嘢，甚至多咗，冇咁铜臭味重咯。 嗱，你话散货场。今年嘅呢个吕布书房仲喺度啊，吕布书房仲喺度啊。 呢个三个场俾佢啦。 理论上嗰嚿先系本体啊，你搞清楚样嘢啊。呢嚿嘢原生于漫画节，嗰一嚿先系佢嘅本体嚟噶。 呢个先就系动画展嘅核心嘅区核心嚟噶。 嗱，同埋即系而家冇 TGS 啦，而家 PlayStation Sony 嗰边 AGS 咁而家 Sony 主力搞都系有啲 CV 同摆埋动漫节嘛。 动漫节大，佢话佢仲会落多心机添。 系而家变咗动漫节都搞大咗啦。 系啊，因为以前佢仲要分咯，佢仲要搞 AGS， 但系而家 AGS 收咗皮啦，咁咪将所有嘅放落喺呢两个 show 度。 原本俾 AGS 嗰啲资源啊，嗰啲嘢不值啊， 咁啊，即系 Sony 最财大气粗啊，请啲 show girl 我觉得好靓嘅，同埋今年仲有。试玩啊嗰啲嘢呢又系摆到好多机嘅。同埋。 咁你个摊大咗你咪可以放呢啲试玩。 唔系另外仲 book 埋二楼个 conference room 啊嗰度呢。 我冇去。 哇话你唔去真系晒晒。你即系冇试嗰个 VR 呢你即系感受唔到。 我嗰嚿嘢玩过。 哇掂。 我觉得如果你由外面睇都系太蠢。 咁你我摆屋企自己玩啫。即系我觉得试玩感觉就系、是如果你个 headset,戴得好好正嘅，你眼睇到个 3D 效果，同埋侧边系冇任何骚扰嘅。你去玩只 game， 你真系好似处身咗个 VR 世界里面。虽然只 game 嘅 resolution， 即系睇落 resolution 系得 400P 嘅啫，咁但系 够噶，紧要咯。 佢做到个真实感咧，同埋连埋 headphone 个 surround 声咧，你即系处身喺 VR 世界里面。 我都讲咗咁耐，即系嗰句。L game 先叫我玩 啦、啊！我真系玩《Summer Lesson》嗰阵时候，我真系即系感觉上系真系有个女仔行埋我身边嘅。 唔系如果冇 L game 冇乜兴趣。 我觉得系你会感受到个时代呢、這个世界真系变咗咯，即系你会觉得系真系成个世界系改变咗几件嘢。 系啦， 唔好你不如谂下 Lupus 先。 唔系 VR 再加埋再加 USB 飞机杯，完美。 可以啊！ 诶，唔好意思，而家讲呢个应该你落伍啦。OK， 因为已经系讲紧有嘅呢个激光力玩具系统，即系佢用啲激光射落你个手上面，令你觉得有啲嘢喺你个手度，即系真系会有个手感响处。 咁我唔会俾佢射嗰度啊嘛，大佬好危险嘅嗰啲嘢射，飞机杯安全啲。系咪要啲笑话外 嗱？咁讲完 Sony 之后，另外就讲下呢个 Microsoft 唔系今年第一年， 系第一年肯定系第一年。 以前印象中佢唔系好搞噶，唔系佢奇怪好妙噶。Microsoft 唔系话佢唔用嚟搞呢样嘢，其实佢都有好即系摆街摆路边手咁样，佢系几落嚟嘅。但系呢样钱其实佢意外地唔系好热门心去参加。 我觉得系香港 Microsoft 冇乜力咯。 佢唔系佢落力嘅，人哋咩？嗱，喺商场摆 show 啊嘛，喺 啲食肆摆两部试玩游戏机啊， 或者系喺乐方咁样摆一堆。佢喺呢类 show 佢几落功，但系你话喺呢个大型晒货场咁样去摆个摊嘅话，佢以后你唔好落嚟，唔知点解。 但系今年动漫节相当吸力，租三个大摊。 哇，咁你要搞清楚啊 ！Microsoft 佢一方面要推 Windows， 一方面又要推自己只嘅，即系佢部 Xbox One， 即系点讲咧？佢两件嘢都系啱啱新出冇几耐，你要推。 佢一个 proof 咧就系做呢个新即系。啱啱出或者新 game 嗰啲试玩啦，一个就 sell 呢、這个Microsoft 嘅 Surface 3 Pro 啦，得 Pro 啫，试埋佢 Windows 10嘅，咁就另外一边就都系试新 game， 同埋即叫做摆啲赛车咁俾你玩下，嗰、那個、就 open 啲嘅。 所以咪佢今年佢咁多嘢要推咧，佢三个 post 都唔系好出奇嘅。 不过佢往前系唔搞，唔系嚟呢边咁解啫。 即系可能即系，我觉得系 Winston 系好重要因素咯。 即系我觉得下年佢如果继续，可能都会缩翻两个或者一个，甚至一个嘅。 但即系，但咁讲，你动漫节 sell Winston 嘅咧，就有啲 唔紧要。超以前动漫节乜 Q 嘢 啊？我想已经叫 high 边，即系有啲关 系 噶啦。 我谂住系，我谂住佢真系会真系试嗰个 Xbox One 嗰个 streaming function 落呢个 Windows 十嗰度。 我觉得佢攞唔到样板机，如果唔系佢一定攞过嚟。 唔系。sales 话佢哋玩过，但系冇拎出嚟。 冇， 佢攞唔到样板机咯。 或者系佢样板机喺实际上可能有奇异问题。 唔系，我睇卖机嗰度咧，后面贴住苏宁电器四个字。 嗯，机房唔够啊。 好正常啊，系香港系联想嗰边。 你搵人赞 sponsor 啊，拗去啫嘛呢啲嘢。讲真，边咁多，佢边有可能有咁多样板机啊？摆 show， Sony 估 Sony 咩 ？Sony 大把。 喂，咁话时话啦，讲完 Microsoft， 啊，末日你有冇走去行到角落头嗰度睇下华夏动漫啊？ 都咁冇去， 系啊，我仲即系想听下你作为一个初音粉，对呢嚿嘢有啲咩意见添？ 但系嗰嚿嘅基本上咧，我就觉得系冇眼睇，即系我冇去过个摊，但我知佢讲嗰嚿嘢，基本上我系冇眼睇，即系我就因为好多千丝万缕嘅因素，我系唔睇好呢嚿嘢。就不过就喺度讲嘅话，我会圈分夺主，所以就唔喺度讲啦。 Okay. 你俾两个钟我咯， 得。喂，同埋今年系咪冇一代汇集？ 好似冇，真系唔多角眼。 冇唯二有咁嘅嘢咯，今年。 唔角眼，冇睇嗱，地图就冇地图。如果地图都冇嘅话咧，即系佢冇细路地图都冇啊嘛，即系冇饼啦。 冇印象就冇， 冇啦， 佢冇啦。 有啲奇怪啫， 可能输钱啦，输钱佢度摆咗个人嚟啦，唔会咧？ 点讲啊？佢过嚟摆，佢可以做乜嘢先？卖书？ 有书，但系尖端都冇喎。 啊， 唔系，同书展太接近啦。讲真，你书展啲杀咗一批嘅话，佢目前冇必要再喺度摆多次。 但系佢真系攰啊。应该讲正索嚟讲，佢就应该喺呢边搞会啲嘅。但系点讲啊？又系尖端又好，咩都好啦。佢嗰边就点话？佢有啲唔系漫画嘅嘢啊嘛。即系我觉得可能系因为咁样考虑，所以佢 少同埋咧就书展嘅人流够多，咁你梗系人流多都唔摆噶啦。 咁啊唔系， 你漫画节点讲噶嘛？比较重啊嘛，即系你人流多，但系个个都唔抄差关事嘅，其实冇乜用的。 嗯， 即系嗰呢啲人哋策略问题，我唔够太多推断啦吓。 咦，等先，今年好似冇咗产公司嗰间 啊个骨子。 系啊， 今年冇骨子啊，今年有 Game One 咯，冇骨子咯、 啊。系啊，意外地喎。 系呢个我今日讲得奇怪，唔知点解。 骨子都唔系上次啦，骨子好似都唔系年年一定。 唔系年年。 但系我成日都见到佢啊嘛，又系。 啊，咁你睇佢有冇嘢推啫嘛。 嗯。不过但系即系另外一边，即、就、系、是、PlayStation 隔篱 Bandai 买 Gundam 嗰边，今次又冇乜，我今年觉得冇乜重点。 冇、嗯，今年冇大陆，冇就而家一刻冇大陆画上啊嘛，新嗰套未上，新嗰套唔知有排都未上， 啱啱落嗰啲佢又推唔落手， 系啦，变成咗就好尴尬，有一个坑位， 咪依然系我咪望落去依然系跟标辉， 最麻烦就系 主要跟标辉，跟住就跟林 UC， 咁跟住一面少少一两个柜摆下套新跟林嗰啲商品啊，同埋少少图， 咦，最紧就系佢挂 Bandai 嘛，如果你新 Y 少唔俾烦啦，新 Y 大把嘢可以摆，但系佢又即系 Bandai 你玩就好多嘢唔关你事啊， 咁讲即系好似头先咁所讲啦，今年系冇乜 target， 唔知 sell 边样好，所以就搞到中间竟然系有只 RX 700摆嗰度嘅。 有时我睇即系因为旧年都仲有跟标辉啊嗰啲其他新星嘢咁样，今年冇啊，佢啱好要 count 咗个位啊，因为佢又完埋咯，佢有咩嘢啫？冇嘢。 隔篱摊乜师咪摆下啲海贼王嗰啲咯， 就嗰啲咯，即系变咗好油鸡老尾咁样咯。 即系戰底用的，唔戰底啦，座底一定嘅，唔系座底你揾啲嘢出嚟摆，好似为咗摆嘢而摆嘢，唔系为咗宣传，因为佢冇重点。 因为真，今年成个去你摆模型出嚟，但系除即系睇落去，咪又嗰啲，即系旧年都系咁摆噶啦。 唔似系想宣传咯，老实讲。 变形咗就纯粹叫关 米。我出席咗啦， 有啲嘢吓，唔好话缺席咁算数，冇谱系冇诚意。但系问题就系咁啊，今 Bandai 好似真冇乜嘢。 事实上佢系冇嘢好推， 冇亮点啦。新咗部 Gundam 又未成气候嘅。 未上啊，唔系成唔成气候问题，未上，都唔知几时上仲有。 但 唔系连点话连点话，你啱啱先丢咗滴滴咁堆堆嘢出嚟，你即系你想讨论都冇得讨论，你又冇新料爆出嚟。 跟 WC 咧就系得翻二号机女妖啫，女妖部 PG 版，但系都嗌唔到啲咩。 系啦，同埋又要咗一段时间啦。 唔 sell 呢个 G 力 Conquistan 咧？ 嗯，好明显系佢 唔想 sell 呢套嘢啦。 呢套嘢个销量唔系话真系差得咁紧要，咁但系。摆得咁少嘢喺度 sell 啊！ 你呢样其实都完咗段时间啦，嚟讲 咁同跟登标辉完嘅时间一样啫。 唔系标辉，唔系实相对讲标辉，佢系因为佢好多啲旧模啊。 佢觉得佢系放弃咗呢嚿，佢系觉得诶呢嚿嘢推唔落。即系点讲啊？你个正常理解副嘢实在太困难。 不过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呢个就之前我有Form Channel 讲过啦。 跟住跟登 Origin 出嚟，你班人类不知悔改啊！ 跟登 Origin 第二套电影都未上啦，又系其中一个卡窿位啦吓。 呢个我又唔知点算啦，即系变咗就好尴尬啊。Band 真系，不如我谂嘅就系、是，你真系同新花一齐嚟好过啦。你同新花一齐咪烦啊嘛，新花大把嘢可以宣传。 我都系新花先唔得闲嚟咯。 咁系，又唔系咁样， 所以咪呢个纯粹需要问题啦。你咪 so 咁，佢要好多嘢要推，咪推整个好大嘅 push 咯。你见 Band 冇咩嘢好推，咁咪聊表心意咁咯。好正常嘅呢啲。 咁我话佢又唔可以唔出席咁样，即系叫做 你唔出席，实俾人讲到佢下一世。 所以就系即系叫做，唉，当系有啲嘢交货咁样，即系行礼如仪咁样咯。其他啲嗱，郭川呢个其实今次嗱，即系咁讲啦。 郭川我又系入唔到去咯。 郭川嚟啊，排翻两三个钟可以，或者等到最尾嗰日啦吓。 今年就有 LEGO 我见到 LEGO 间 中 都 有， 届届 都有， 好多年啦，应该系话唔系届届嘅，一开始冇啦，即系 LEGO 好多年噶啦。不过叫做可能你冇留意到啫，即系同埋佢年个 style 都唔一样，可能你冇发现系佢啫。 我都冇留意咯呢样嘢，系 即系咁。点解你明白动漫节咧？系会有家长同僆仔嚟嘅。会打呢两种人嘅 ACG 嘢呢，或者 ACG 相关嘅嘢呢，会特别鍾意搵呢啲乜嘢，因为点讲啊，你太正索嘅嘢呢，反而唔一定要喺呢度搞。 所以呢未讲C3 系相对讲比较多啲。 C3 系专业少少嘅。咁但係即係 LEGO 未必即係。唔会唔系 ,LEGO 唔会同动漫有关，未必啦，唔敢讲唔会啦。 佢游戏一种囉。 但係即係。叫我覺得叫大眾化咯，叫吸引你去睇咯。因為其實你睇你行 LEGO 嗰邊，其實即係除咗啱啱開場之外，但係其餘時間都係排緊隊噶。 係啊，不過嗱，調翻轉講，木棉花都排隊。即係點講啊？除咗東 咩木棉花都排隊，木棉花排隊應該嘅大佬。 冇意思咯，即係點講啊？ 即係木棉花賣而家賣緊嗰啲精品係有條咗，即係殺出條路出嚟嘅。 咁、哦、我明嘅， 加上今年又冇淘宝店同你争，咁咪帮衬佢咯。 哦，咁、哦、可能系都系原因之一啦。即系点讲啊？嗰扎嘢真系好叫吓人憎。但不过对我嚟讲，除咗碍眼之外，最紧要系啲淘宝店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咧，佢卖埋啲刀枪剑戟咧撞到人啊。 哇！唔系咁 今年就唔使俾佢哋撞啊。 系。 我年年都要食佢哋两三件啊。即系啲人转系懒型咁放喺腰间咧，嗰啲咧，然后转身又唔使。 嗱，即系老老实实，即系淘宝店嗰啲刀剑一百，即系100蚊到一把咁样，你僆仔嚟讲买完着上身，你买埋剑袍就好 Q 型噶咯。 好似啦， 唔系好似嘅，真系几型嘅。 你买剑袍买两把剑就系同人嚟噶啦。 咁你买啲都系自己卖爽嘅啫，系咪先？ 咁你唔使扮我噶，即系年年都有人扮我噶。 扮 扮扮过嚟 吓，你俾人扮， 装扮， 你俾人扮，唔好怪佢哦。 扮嘢扮， 啲人转身系唔使睇你噶。 系 呢样嘢，唔系因为 community 禁止人哋戴啲长又长 衫。cosplay 咧，我咁多年都系食咗两棍咁大把。因为 cosplay 咧，如果你真系戴住啲长嘢咧，你会有罩忌，你会有个印，点话你会记得嘅。但系如果你系临时先买支嘢翻嚟咧，成日都唔记得咗噶。啲人系。 太有型啊嘛，插得喺 U 家就叫咗摆嘢咯。 系佢本身惯咗冇支喺度啊嘛，咁你俾人间挂喺身上，咦，跟住咪照正常咁行咯，跟住搏。 不过嗱，咁讲翻，其实今年真系 我觉得算大会系算系做咗嘢嘅。 做嘢 咯。不过佢仲点讲啊？第一佢个啱啱讲啦，个人物依然系唔够人睇嚟。咁 今年冇乜重点咧，大家好似各，大家都好似冇任何差都冇重点。 我重点喺 CP 嗰边啫嘛。 唔系重诶又重点系。Xbox Microsoft 即系摆即系加入摆档咯， 唔系，我觉得我重点一定系，即系除咗舞台活动之外，我重点一定系 PlayStation VR。 哇！嗰嚿如果你冇玩过，真系要玩玩嘅。即系我玩过就唔同人争啦，真系。 系啊，同埋今年个 cosplay 政策唔同咗。 哦，上年俾人夹佢冇区啊嘛。诶咩？唔系冇区，系俾神都知塔去食 Q 咗啦啲人。我估佢放喺隔篱啊！啲人一逼就逼就逼 Q 咗过去，嗰个区域本身嘅形状已经够奇怪噶啦。咁你再食一食咧，就变成基本上系冇咯。 今年即系除咗头先阿末日所讲之外，今年系即系 另外开咗个位， 另外开咗个位啦。开嘅时间都几足嘅，即系大概早收场时间一个钟嗰度就收噶啦。咁而家就尽量劝喻所有 cosplayer。即係除咗你喺 CP 或者動漫節主 Hallone， 即係動漫節主場 Hallone 行之外咧，全部都勸你喺嗰度留嘅。你喺即係出面行嚟行去，或停低又影相咧，其實都即係用比較友善嘅態度叫你勸翻埋去，你去翻會場或者去翻即係入面啦。以前你又真係好似見到地下咧OK 隔離咧有啲空位嘅，你睇翻 OK 邊邊底啊？嗰啲空位度好多即係 cosplayer 都喺度影相噶嘛，又或者去入場之前嗰啲走廊好多人喺度，即叫做。即阻住人流冇咁通顺啦，而家就叫改善咗咯。 我 自己就我 就觉得呢个政策好戆居，即系佢而家好明显就系点讲啊？佢视 cosplay 为一个要安置嘅对象，而唔系搞热闹个 party 嘅参与者。我呢个系观点问题，唔系个做法问题。 嗱， 呢种观点我觉得好戆居。 嗱，我觉得呢个要傾嘅，我觉得其实就唔关 cosplayer 事，因为而家 cosplayer 去影相，去嗰班摄影者嗰班人啊，而家系个大部分人都系拎住成大扎架叉、反光板拎去，咁其实唔系 cosplayer 问题啊，系有机会 系 嗰班人 嘅问题啊， 龙 友好明显龙友问题啊， 塞住班路，你唔可以咁样赖 cosplayer 噶嘛，系咪先？ 啊， 所以反而你揾个 call 就安置佢哋，你个神坛点 set 都好啦，都唔会阻到嗰啲人啦。 因为其实最麻烦就系、是、每一次，其实最麻烦咧就唔系 cosplay， 系影相嗰班友，你全副武装。 cosplay 咪人一个，最多咪牙扎少少。 所以 TS 同 Commission 咪禁止你搭反光板咯，反光板三个人一路禁止，你班契弟唔好攞嚟。 其实仲有办法嘅，佢唔系安置佢哋嗰边，而系我 set 个位俾你。嗱，你要反光板，要灯，要绳，要脚架嗰啲 ，OK， 你去嗰边玩。 脚架都唔俾啦，因为 TS 我好耐之前已经唔 系我意思，香港呢边啦，香港 佢而家 几 好 嘅， 有埋更衣室，有埋专登个 open， 即系有人。有专人睇住嘅 locker 储物，即叫做储物嘅地方俾你睇住，你唔使担心你随身物品嘅。 呢个配套呢就点话系今年先有嘅，系我觉得 OK， 系 OK 唔错啊。但系我觉得系咁啊，我觉得你话，所以个问题唔系在于佢个处置手法，而系佢个后边个心态，即系你因为实际上阻住全世界嘅，唔系大部分情况下都唔系 cosplay。O.K. 如佢説你攞住成個籃球架咁行嗰啲就另計啦，但係大部分 cosplay 都最多係牙扎些少嘅啫嘛，即係可能件夾啊或者啲衫比較樣咁樣，都係少少嘅啫嘛。真真正正去會真真正正阻住人嗰啲係佢哋要影嗰下，即係點講啊？我喺你前面行唔行過去好咧？即係有時會有啫嘛。所以系主要问题影相嗰阵， 你即系 for example 啊，你有个 cosplayer 即系着得好突出嘅，扮得好似或者好 sexy， 咁自然系有班人围上去，咁你一个 cosplayer 围十部相机上去，咁就即系一个圈噶啦。 唔系呢啲系暂时噶嘛，暂时整剂噶嘛，即系但系当然要佢哋唔该醒水少少，自己搵个冇阻住人嘅地方啦吓。咁呢个系呢、這个你只能劝到嘅啫。你冇可能真係将佢当成一个阻住你 嘅。咁但係而家係唔係话即係好符合你咁，你应该去返个地方、哦、我见啲实 Q 都系喂即係呢度话呢度唔系俾你即係俾你坐叫你即係请你行返入去，咁我觉得都 OK 嘅。 我觉得下面執行呢系有礼貌嘅，我冇反对应该一样嘢，但我觉得系上面个态度问题。即係佢系真系觉得呢啲人阻住，你唔系话真系阻住晒呢啲人，要安系一个需要安置嘅对象。佢系咁样谂咧，你就点讲咧？你就会变成你需要分啲空间俾佢，而唔系谂咧点样令到两方面一齐得益。即系我觉得呢个谂法系 唯一要。O、okay, K， 我觉得唯一即系自己要少少挑下就系、是、个 cosplay 区喺会场之外咯。你一出去会场嗰下就代表你离场噶啦。你或者唯有你入場之前去睇一睇嘅先再行返去返返隊啦。 即係你話你有記者證嘅，你隨時出入冇問題啦 嚇。嗱，你講呢樣嘢，我你哋全部都係用記者用用全部。 唔係，你就係派入去。 哦，派你係咪排隊入去？你係咪排嗰條好長嘅龍啊？即係兜嚟兜去兜嚟兜去嗰條龍啊？ 聰明如我，九點九開始排，10:38我跟住 CP 嗰度。 你乜嘢咪明白？聰明如我同九點九開始排呢兩嚿嘢係互斥嘅。OK， 嗱，我就因为我今次唔系做嘢，除咗系咁，因为开咪，我点样搵嘢讲下，费事乜嘢都唔知咁样。我十点钟去到，下咁三点去到啦，10:30入到场。 你十二点入，你十二点前入到场算系咁噶啦。 佢唔系人唔系多啊，系条龙。哇，嗱，之前书展条龙已经好离谱啊，我自己喺Facebook 都讲，哇，呢条龙简直好似我即系我系连跑啊。今日仲过分，哇！大佬我跑两个圈，依家我一日嘅货，根本上够我一日嘅货嘅份量噶啦，黐线嘅，兜完一路再兜，又兜又兜又再兜，兜几差已经兜成两公里先入到去，黐孖线，又人多喎、 啊。这个系一路以嚟个呢两档啦，漫画节同书展都系咁嘅。我应该系呢类大型啲嘅主要策略就系咁嘅，你喐，我宁愿你行到天荒地老，你唔好停。即系佢唔要你停啊！我唔知点解啦吓。即系可能后边有佢道理啦。我觉得应该有嘅。如果唔系，唔会咁样做。但系佢嘅策略好明显就系、是、你行，你唔好停喺度。即系佢唔想你成个蛇饼企咗喺树。我觉得嗱，又有机会啦吓，系惊人中暑。你停喺度好容易中暑噶嘛、 嗯？因为其实而家好多地方都有话遮头。我觉得其实 哇，你冇讲个牙添，我睇完真系指咗嚟笑。即 哇！你酒店前面嗰两段路仔啫，你之后经过中环广场啊，新新鸿基中心附近嗰啲，其实都有话遮头 噶。啊，唔系啊，我讲紧咧系落雨点算？虽然你要搞清楚啊，呢几日真系落紧雨噶。 系， 即系我就会变成担遮，个把遮会撞到个帐篷，唔担遮就会喺帐篷之间条罅度落成雨。而且我系唔系长期停喺度噶嘛？我系一路行紧噶嘛，即系变成咧，我就喺一条一条。如果佢落得大雨嘅话，就会系一条一条瀑布之间喺度行。即系我唔知系咩 feeling 啦，我唔知系咩 feel， 就系一定系 OK 好玩啊！即系佢搭帐篷，我明白佢嘅善意，但系你 但系帐篷好似书展用证，书展搭落嚟咁样，等到动漫节先收 嘅，冇晒咗佢。 我觉得好正常嘅啫，大佬你两个差一个礼拜咋， 即系差两日咋。 啊 ，OK， 系连前带后啊，因为我通常计六日嘅，即系咁样，佢用翻都唔紧要。我意思系你个棚可以搭好少少啊，即系 唔系你因为同埋主办有好处咯，而家就喺网上面 update 条龙排到边度啊，即系有幅了限图啊，即系排到边度，预计几多个钟咁咯。 哦，呢个真系好， 就喺 Facebook 上面公布，唔知睇唔睇到啦，你哋。 我就睇唔到啊，但系呢个策略系好嘅，但系我觉得最有效嘅位置咧，就应该系排队个位咯。即系你喺迪士尼之类咧，都佢会话听呢条队呢个位开始你要排几耐，你唔好你喺 Facebook 讲，你不如动个牌喺度啦。我觉得咁样会好过你喺 Facebook 啦，大佬。 即系好似话你话呢条队排四个钟嘅，有啲人会选择唔嚟，唔会嚟到先至讲粗口啊嘛。 唔系，不你明白我排一个钟，我又唔知要排几耐。即系如果我知道要排四个钟，我一个钟之后，我知道有四个钟，我都可以谂下要唔要走啊。 冇四个钟嘅，因为我 两个钟。 因为我自己嗰个10:03三个字，星期六朝头早咁要几多人噶啦，都系一个钟。唔系，重点其实唔系排，系行。行嗰条路行咗半个钟啦，真系排队停喺度，其实都唔知冇五分钟。 唔系，都话佢唔想你停喺度啊。即系呢个系好多年前嘅政策嚟噶啦，延续咗好多年。 我觉得其实系整到嗰条迷宫咁长系。应付你突然间出现嘅一大扎人啫，你就算塞满条迷宫嗰路，你都可以排几千人啦。 系估得到啊，佢唔可能系嗰条路肯定系预你行嘅，即系佢预你慢慢啦行，慢慢行嘅步伐嘅情况下，行得到去由头行到落尾，唔需要停喺度，佢预系你咁样做嘅。这个我谂我印象中啊，应该系零几年开始就已经系咁，即系佢唔想你企喺度。即系可能系即系再前排啊，即系零几年嘅前排啦吓，嗰阵时系出过几单，即系咪应该年年都有书展排队排晕人，漫画节排队排到人晕，中暑啊嗰啲嘢，所以佢就搞啲咁嘅嘢。 对 community 嚟讲，呢个工作唔系问题。 乜要你行住嘅话咧，你一唔舒服，你会好快觉，好容易，好容易知。 咁呢啲传统就系踩住对方尸体前进咯。 十几件冧低啊嘛。 瞓咗喺度系我哋唔得闲理佢嘅。 唔系你明日本人唔得闲理呢啲咁嘅人啊？ 你明白香港有几件冧低就上新闻。 上新闻噶啦， 咁呢啲冧低 就大镬噶。 咁呢啲冧低嘅， 扫咗落地毡地啦。 唔系，系咗廿四小时。唔係太普通嘅，對於 Comic Con 嚟講，冧計，大佬用次夜早冧計好正常噶嘛。 你要明白香港係備受關懷噶嘛，你知道啲依咁嘅嘢。 香港唔係，我覺得係投訴文化問題。 係投訴，即係 啊，總之就係 講起徹夜排隊呢樣嘢，今年係門口貼住即係排隊。 禮拜二，我記得第一個禮拜二。 咁但系门口贴住张嘢，我哋冇限量精品卖，叫人唔使排队，但系依然咗好多人排。 系， 咁但 系 即系有冇限量精品呢样嘢咧，就大家心知肚明啦。 屌佢呢啲点讲啊？我觉得系欺敌之计嚟。 喂，你哋有冇识人喺会场里面买到 Love Fly 嘅电影飞？ 我唔需要买咯。 得噶啦 ，OK。 OK。 我日本，我因为知，因为日本佢有飞音送，所以我日本睇。 唔系呢个礼拜啫嘛，唔系上个礼拜，你要睇你撞唔撞到嗰个礼拜就系、是、个礼拜唔同嘅，唔好意思。 反正我少，反正迟咗去，反正录音之后都去日本嘅，即系近几个礼拜。 书展嗰阵唔系书展咯，嗰阵时就已经系大家喺度爆晒粗话乜七七噶啦，即系话佢卖飞乱咁卖啊嘛，但系佢你又唔暴动喎，咁我睇乜嘢咧？ 冇交胆去玩噶嘛。系啦，咁上面同人展嗰、那个， 我嗰边咧就嗱，首先就呢个叫第二届啦，上年第一届咧 ，Creative Paradise， 佢上一年咧就点讲啊？我识嘅好 Q 多咧，上年都系冇去，点解？我问佢嘅原因，但系今年有去，我问嘅原因好简单嘅啫，我上年 Q 似你咩事？即系 唔知发生咩事？ 即系唔系新屎坑三入香屌 Q 翻转？我新屎坑唔知系咪地雷嚟？即系你要明白动漫节相关嘅官方嘢， 买嘢几多奇高噶嘛？呢啲嘢政府搞嘅又是， 嗱搞清楚啦，呢个好多人有少少误解啊。呢间呢啊动漫节咧冇错系唔得，佢同香港政府系冇直接关系嘅，因为佢啱啱讲咗搞嗰档系同德书咁，佢即系嗰档嘢啦 ，OK 冇错，你系话系 OK 维稳嘅一间公司嚟嘅，但系佢就真系商业公司嚟嘅。即係點啊？佢嘅立場係偏向政府啊，但係佢唔係政府，佢唔同政府係冇關係嘅。即係佢協辦都唔係真係政府機構嚟嘅。不過當然啦，你話佢又話佢完全一個商業活動又唔係嘅。咁我當時有啲協助嗰啲嘢，但係正常一個大型展覽都會有啲政府協助嘅。你即係，但係問題就係咧，你要明白，動漫節個島咧係湊過香港政府嘅當時。你要明白呢樣嘢，搞清楚呢樣嘢先。同埋咧，你咁大個，你咁嗰陣時仲有一樣嘢，就係講緊你諗翻喺上年嘅呢個時間，係再前少，再歪翻前半年一年咧，係講緊香港 LG 同斯德都俾人身電產品 something like that 嘅人喺度搞緊噶嘛？你點知呢個會唔會請君入瓮嘅？唔係嗱，唔係我唔係講笑，唔係陰謀，係真係好多人咁樣同我講噶。即係你真係即係個大好多，但係好多解攤嘅人，同埋咧第一約埋佢就唔係真係平啊，都要成千人兩日。咁點解種種因素加埋，大家都係要觀望住先。所以上一屆咧，點解今年同上一年可以撐成倍人流咧？嗱，攤位數我咧多少少啫。但人流 少少少，多差唔多成百个。 系多啲啫，即系未到多好多。系有多啊，当然啦，呢、這个因为啱啱我讲嗰啲嘢，点话啲观望性质嘅咪嚟咗啦嘛。咁佢哋人就，但系佢个点解佢个人数会差咁 Q 住？就因为大家唔系唔知佢知嘅，望到嘅，但系即系摆摊嘅唔敢入，咁就会少咗啲为佢而入嘅人啊。当然佢依然有好多啲顺路过嗰啲，即系话佢嚟食花生嗰啲啦，即系咁，因为呢档嘢咧就佢理论上个主办系动漫节啦吓，其实佢上一年叫统筹，今年叫顾问，咁中间发生咗咩事咧？我就仲未八到风，即系仲嗰档嘢就加今日嗰档嘢搞Wokola Only。搞个演唱会，香港搞个演唱会嘅，好似都协办个广州演唱会，总之就系都系点讲啊，搞开 event 嘅搞手嚟嘅，咁佢去搞，所以就跟得 OK 足嘅， 喺嗰个方面，咁大家见到哦，咁你个模式都跟得 OK 足，个场地又够大喎。大到咩地步呢？好简单，就嗰、是那个今次系三 C 啊嘛，个壳咧4200米平方米，系啊，我哋用开九展圆形嗰嚿咧1800，松少少。 哇，争几多倍？ 唔系打个 double 唔止咯。 松 今年系今年都系未用晒噶，成个嗰嚿嘢。 梗系啦，用晒就了嘅。 今年都仲系有一条直条系 block 咗，今年系冇完全冇用到，上年就攞嚟做 cosplay 区啦，即系因为今年有专门 cosplay 区咁，唔系 上年攞嚟排风林火山啲多人啊嘛， 唔好意思，今年都有地方俾佢排，今年咪舞台前面嗰嚿嘢咯，因为佢舞台头一个钟头系唔使用噶嘛， 唔系舞台转咗方向摆啊，以前舞台系90度角同呢个门口成正比噶嘛，咁但系而家系个舞台方向系对住门口噶嘛， 聪明少少啦，老实讲个摊啦，个主舞台望落嚟咧，应该要望晒成个场先系， 咁但系 正路聪明嘅 舞台对出就系呢个风林火山喎。 冇所谓噶，你有你牌，佢有佢咩？有冇佢？你过咗头一个钟头就已经开始少人啦。 啊！你留意下风林火山黑猪白猪啊！ 哇！咁仲有气球鱼喐唔喐嘅？呢、這个不动如山嘅气球鱼喐。我啲 fans 喺度，哇！即系佢话呢只我实啦，我哋十佢话排咗十分钟入边，前面处理咗三个人喺佢条队前边。OK， 十分钟三个人。即系我知啦 ，OK， 你厉害， 你都有够悠闲。 令我谂翻喺当年我帮人排，我当然喺咁啲 cabin 排太宽嗰啲惨嘅回忆咯。 啊，即系嗱，佢又唔系真系 排五个钟头顶佢，或者千零，我二三千人排五个钟头顶佢。 因为风林咧，佢咧，风林反正我谂佢系几个大摊啦，叫做大手摊啦，系四个摊嘅。如果你有留意，你望下场均，你望到有四个好 Q 似嘅组织名，其实系四连摊嚟嘅。不过就行翻日本嗰一套，因为斯特同 RG 都冇玩呢啲咁形式主义嘅嘢嘅，系乜嘢呢？就系、是你几大都好，我唔接受你多一个摊申请多于一个摊，但系你可以几个摊申请合摊，然后、哦、即系佢系四个唔同嘅组，理论上 即系可以入四张标书， 四个唔同嘅组织，然后合摊，咁你合摊之后你点样做，点样买嘢系你嘅事，佢入边系咁样做嘅。咁方林翻嗰边就佢点讲啊？以前 CWG 俾人缝得多，佢好似开四条定五条线咯。总之佢就开咗好多条线，所以佢条队系长嘅，但佢亦都排得好快。咁、黑嘴白嘴都差唔多咁嘅情况啦。咁、唯一唔同嘅就系气球喐，就唔知点解一条队然后拆开三条队，但系三条队最终都要谷翻埋一条队去排嘅，即系得一个一，点解同时间系得一个人系做紧买卖结账呢个动作？ 得一个 counter 咯，咁样就 系啊。所以点解佢会不动如山就因为咁样。就不过呢个就咁呢个就呢个行例嚟噶啦。总之佢呢三，因为佢点讲啊？佢系排得系劲过 C 得噶，因为佢大手小啊，大家谷埋一齐咧。当然啦，因为呢个会场场地噶，即系我讲一个场地大咧，系解决咗好多问题。因为场地够大，呢个唔计风林火山舞台同其他摊位之间嘅距离足够远，咁你舞台噪音就唔会嘈到个摊位。因为个地方大，所以我哋有足够地方俾你排队。咁啲大手摊就唔会俾啲细手摊屌，啲大手摊亦都唔会排得咁弯弯弯，搞咁辛苦。佢哋都亦都啲排队嘅都唔会话四围腾四围剩咁。即系话一个真系一个地方大，咁你因为场地大咧，所以就算有人喺度影 cosplay， 有人喺 cosplay 仲即系好不易影下相，都唔会话好真系好阻定。因为个场地够大咧，你 够大够阔落。 你啲人企喺个摊前面睇书，好正常嘅啫嘛，喺 comic 嚟讲，系咪？咁、但系你谂下斯德个位，两边各一个人企住喺度，你中间就唔使行噶啦。 我 就行 到啦。即系 for example 啦，即系斯德 RG 嘅话咧，我觉得最多容纳同时三至四个人并排行过，一超过呢个数咧就可以打交啦。 你 要搞 并排行过咋？如果有人系孭住个大背囊睇书嗰啲咧，就可以撞到人噶啦。即系你知，大家都中意都要有啲嘢咩你啲战利品啦、credit card嘢啊， 同埋而家有交代征费啊嘛，你有大背囊。 其实讲出嚟冇所谓嘅。中间入边啲人系冇行过呢样嘢嘅，好多人都唔记得咗呢回事已经系啦。系因为讲过系个袋入边啊，即系包括纸袋有任何胶嘅成分都系要征费噶嘛。 所以锁啊嘛。 但系上年大家记得噶，大家太胶嗰时系记得噶，系记得系一搞一搞呢，但系今年咧大家系忘记咗噶啦已经。不过都系个区啦，唔通政府又嚟，唔通政府派人入嚟，又嚟蠢咩？ 即系不过嗱，如果你要系你系组织负责人，我提醒你，有这么一回事啊，你下年记住啊。即系 好啦，咁 即系咁啊，上年啊咁今年好似阿撤回嚟咗啦。即系，但我其实点解星期日我想去咧？就其实我想听佢个。 咁你最终有冇去啊？ 但系最终系冇去啦。 但你唔系应该讲咗你想你想攞你想买嗰本嘢嗰个先咩？嗰个画师。 我冇所谓啦，嗰、那个就点讲啊？我系想要本嘢啫。即系，当然佢如果佢因为佢点讲？其实好意外地咧 ，CP 系比较有点话比较多日本人肯嚟嘅。 三本咯，三本我知都嚟咗。 吓，三本大妈啊，唔系我唔知呢样嘢系真系啲咁话组织嚟嘅。即系佢唔系代表，佢唔系个人观，唔系日本嘅同仁过嚟，佢系有啲话比较倾向有啲商业向嘅嘢会过嚟。我可能系佢哋呢啲人脉嘅关系啦吓。即系你谂下，咪 Kiss 有冇嚟过？咁多年嚟有冇嚟过香港？今年第一次嚟，虽然啦，佢个摊就好明显，大家都知道系冇嘢买嘅。 有嘢买，点会冇嘢买？ 冇系点讲啊？冇咩特别嘢值得你 有 no 有特别，临收场嗰阵时咧，挂住喺摊档架嘅几幅挂布系排队卖嘅，如果俾标到啊，肥仔咯。 OK 咯 ，OK， 嗰啲就另计啦。 嗰啲真系另计。 我知佢正常嘅买嘅商品啊，即系当然，因为点解咁讲咧？因为阿哲户嘅签名系唔使买嘢，系唔使买嘢就攞到嘅，所以我又唔计落去。系啊，即系咁，即系点讲啊？比较会吸引少少啊，会比较会比较有吸引力。咁你见斯德欧兹喺请人方面咧，我唔知佢请唔到啊，武力啊，定系个舞台实在太咩啦吓，所以相对嚟讲，即系上年同今年都系，即系相对嚟讲系 CP 呢方面系比较仲好过隔篱嗰两摊。 佢但系佢第二年搞嘅喎，其实。 所以咪话佢唔知边度嚟嘅人物咯，即系可能佢搞开演唱会咧，佢咩阿里桑咩， 即系呢啲， 唔系呢啲。佢嗰边搞可能佢搞开活动啊，比较有人脉咧。有啲系日本嘅组，即系商业公司嘅组织，纯参观，即系佢冇摆摊冇剩嘅。但系我见佢挂住个牌咧，系真系 咩 VIP 啊嗰啲啊。 啊，唔系 VIP 另一样嘢。 定系咩 exhibitor？ 我唔记得，总之我见到啲名咧，我系认得嘅啲名，有啲系我而家已经唔记得咗啦。你一个礼拜前问我，我仲记得嘅。 啊 总之就系有啲日本嘅组织会过嚟参观啊，可能佢下年就过嚟话，可能下年过嚟摆添，即系点讲啊？呢方面有可能系个主办有比较有力啊。啊，当然啦，佢嗱，不过我又一定要夹翻啲嘢嘅，呢个就呢个系会展嘅老规矩，就因为佢第二年先搞，而且好多人真系上一年冇嚟，今年第一次嚟，就好多人买咗嘢嘅。会展如果你要入车，入停车场咧，系要早一日申请嘅。当日你开住架车过嚟，佢会踢你走嘅。但系大会系唔记得咗呢回事，我好肯定佢系唔记得咗。佢系临前一日，知唔知啊？你申请你星期六要摆，咁你星期你要星期五申请啊嘛。星期四定星期三佢先话俾其他组织听，喂，你哋要提早一日通知会场。 哇，濑嘢喎呢样嘢。 哇！我谂 你 输咗几日，我忙紧点算咧？我咁啱冇收到你个通知点算咧？即系好，我觉得系少少疏忽啦。呢个系即系唔记得咗话俾佢听，我哋旧咧会展有啲咁嘅规矩。咁就仲有就系个好奇葩嘅入场限制，即系你同我哋系出出入入，支出咁转。记者唔讲啦，你一般入场人都系出出出入，都系出入出入出入咁样，冇所谓噶嘛。但系如果你系早些入场嘅话咧，佢会抌印仔 嘅。哦，系 count 你次数。 吓，佢系 count 你次数15次，15次话多唔多，话少唔少。即系如果我要落去听下讲座，即系落动漫节嗰边啊，听下讲座， 我有 出去食下饭嗰啲咧，咁你就你个15次就岌岌可危嘅系。当然啦，如果啲人话嗰啲人话你入去出去食饭都系2次咁啊。大佬，我真系坐定紧都唔使喐，成日咁样困住喺度。而且你明白，你有限制咧，你就唔敢乱嚟。 你只要有限制嘅话，你唔敢。 你会锡住用嘅，你可能最后用唔晒，但你会锡住用。同埋咧，就系开场之前嘅问题。佢咧系行翻日本嗰套，开场之前有个 counter 俾你过去，俾本嘢佢睇咗先。 咁如果佢觉得有问题或者 get 卡嘢，佢会同你讲你收埋佢啦你。咁呢个就日本 Comic 就行之有年㗎啦。咁C 德同 RG 呢系懒得理你嘅。咁我觉得呢、这个理论上系唔错嘅，因为尤其是香港呢，你要明白好多画同人嘅系唔知规矩嘅。系唔知去到咩程度要包书，咩程度系唔出得街。即系临时最后有个人同你把下关，我觉得 OK 唔错。但问题就系佢个坑第一个。然后我就由开场我十点唔系九点五十零分我去到就望住佢，佢本来就四五个人排紧队，然后我望到佢就嚟开场嗰阵时系排得排一条大长龙，我问边系边个大手咁把爆开场前就排紧队，即系 我即系似系你讲厕所隔篱嗰度排啊嘛。 Yes， 即系嗰个唔系啊，嗰边我话搞乜嘢喺度，即系虽然我都估到啊，白真咩事啊，开场前咁样排法。即系我呢度隔空建议下啦，因为我仲未见到佢哋当负责人啦。我当日撞唔 Q 到佢哋。我隔空建议佢哋，唔该你下一次搞，我赞成你哋搞嘅。即系但系唔该你排翻四，学就学咗啲，人哋排因为 Comic 啦。我印象中啊，系一个区，东一二三区咁样啊，系有六到八个摊位同个 counter 同时处理紧嘅。所以佢先處理得咁快。你就算你等批縮細，你都最少要俾四五個嚟，咁先啱數嘅。即係尤其是好多人因為個入場問題啊，係遲咗入場嘅。我十點二三咗，都仲有啲攤係未有人樣樹。即係因為個你知回轉呢方面啲嘢又係慢焦煩㗎啦。咁但係唔計呢啲小問題可以改進到嘅問題。我依然系比较相当唔错，相当高嘅评价俾 CB 嘅。嗯，就大概 啦。 咁仲你如果你想收嘅话，我谂要下一节啦，因为仲有花生城。 仲有花生城，哇！ 嗰单嘢 ，yes， 你讲埋佢啦，唔好再如果剩花生城再埋佢，唔通先捉住啦，因为费事再。 OK， 你 over 啦，系咪你 ？over 啦，你加 特别加长啊！ 我仲谂住扫落地毡底嘅算啦，大佬。 咁埋啦，快啲讲。 我简单就系有人画板，有人即系咪？因为同人互动咧。 由上年 CV 开始嘅。 唔系 CV 开始。 唔系，讲错。Creative Paradise 01开始已经有块板喺度，俾有。入过嚟又好，摆摊又好， 我要追溯前少少，因为咧，其实我第一次见同类型活动，第一次见咧，系喺系03年嘅艺墟，我就已经见到，系断断续续，唔一定届届有，但系香港搞同类活动咧，都会有块有个留言板，板又好，布又好，新兵 light 啲啦，俾你画下。你写字即系生效，你生效会场好热又好，你讲你 表现下你画工又好， 你恶搞下又好，你画啲嘢俾人摆都好啦，即系总之就大家喺度发挥下创意，其实OK 好玩嘅，因为呢啲啊，咁大家恶搞下咁样，其实本来就向来都冇乜事嘅，即系问题就系咧今年啊，佢哋画又话即系。画下画下，有人就我唔知点解，我老实讲，即系我认真嘅，我真系觉得呢啲涂鸦板咧，唔该你真系一块白纸算啦。即系佢上边又有标语，下边有图案，咁图案右下角啊，仲有个类似看板梁嘅物体咯。 C P 个 又唔可以叫看板梁，因为今届用嘅啫，下届有。 唔系上年都 呢个，唔系 上 年系个， 上年都系同一个画师画嘅。 上年系啡色头发双马尾啊嘛，我觉得。佢总之佢有个嘅人喺度，你知唔明白？香港人系好 Q 手贱，即系有条女喺度咧，啲人就喺度就 啲做下政治啊， 啊你又知， 只要攞声同我声嚟讲 嘛，尊重啊咁样， 依打少啦呢啲又， 即系好彩佢唔系全身咋，哇全身我觉得仲大镬，佢因为佢得上半身，所以画喺手臂度， 即系打唔系 个样我手臂嗰度啦， 啊即系你咩？我觉得某样嘛。点讲咧？你画咧又人，首先其实你画就已经系唔系咁好噶啦。但系毕竟呢个系留言板，你画到冇地方好画，啲人都要画埋个角，画埋个人，都算系正常嘅。咁你恶搞下，你画个玉字啊，即系日本好 Q， 好 Q 传统啊，你画个玉字有啊。咁我咁咯，算啦 ，OK 啦，仲上系都系正常嘅。咁你画个政治喺度做乜先？ 咩政治啊？写埋中古啊，大佬。 但系好似后尾仲有人补个月字落去。 对。 即系 梗系唔系月亮个月啦吓。 即系都系嗰啲嘢啦，即系。 即系嗰啲嘢。 即系跟住有人就将个眼神画成呢部木啦吓。诶，唔知咩叫呢部木，我自己上网查啦。 即系如果你唔打算知道，就冇知啦。 即系总之就系、是、有人系即系将龙筋冻落嗰度。两个问题，第一，首先你咁样画已经好好，已经唔系咁好啦。 好不雅，好碍眼。 第二就系、是、咧，CP 仲有一个好大嘅特性噶，你明白？系会啲阿妈撑住个几岁嘅僆仔入去噶，因为呢个系动漫节嘅附属活动，啲人未必知你什么同人，什么创天，什么乜乜七七嘅，可能就系、是，有个隔篱附属展，反正张飞一飞两冠嘅，咁啊过去睇下有咩搞咯，即系。呢类人会存在，当然啦，呢个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件非常好嘅事嚟嘅，因为你要明白，香港嘅同人一词，你话冇新血入食，年年冇新血去入咧，就唔系新闻嚟，即系大家都系啲圈内围围围啊，咁你有啲新血，即系你唔一定系阿妈拖个仔噶嘛，可以系十零岁啱啱开始接触 ACG， 乜都唔识行落嚟，有啲咁样然后入咗个深渊度，咁啊另一回事啦吓，咁你实有啲咁嘅，咁样会有啲有啲人噶嘛，有啲咁啊叫做圈外人唔熟噶嘛，咁你望到你咁样画个人，即系佢唔识就算啦。如果咁啱唔好彩佢识，咁你点算咧？即系咁啲阿妈家长望到咩同人咩嚟咁样，即系你可能佢唔知你画个政治落去咩意思，但系你上边嗱咩入嗰度其一个人由同人出发啦嘛， 由同人爱中出一发 嗱上喂零一系由同人出发啫，但系今年系加多两个字， 即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即系你冇睇过 A V 都听过人用中出个字啩，即系点讲你呢啲嘢咧，呢啲你俾圈内人睇到咧就会好难睇啦。 嗱，补充下，首先我觉得未睇过 A V 嘅男生咧，基本上唔存在。 O K 啦，咁啊系 嗱， 我唔睇 A V 都睇过 A V 嘅。 我即系我自己嘅角度，我自己嘅感想就系、是，即系虽然即系大会俾块板，你哋留言好似维维维好开心咁咩？即系一个自由，但系即系唔系俾你哋嗰两个人咁样滥用咯。 嗱，首先啦，其实呢个系分开两个人嘅。首先有件元凶系到而家未捉到嘅，画政治啊，嗰、那个画中古啊，嗰个嗰条友仔系咪系冇人捉到嘅？另一件咧就系、是、将佢画成呢部木嗰条，嗰条咧点解会捕捉到？因为佢好戆居咁上 Facebook， 戆居啊呢度， 超告天下，唔系戆居，佢自我感觉系非常良好啊，佢觉得佢做佢觉得 佢做乜考威威嘅事， 佢觉唔系佢唔觉得威，佢觉得佢系延展咗角色嘅 character 性。OK， 系 唔系有人影相，有人拍埋片，嗱、一个黑衫，一个白衫，都系孭住背囊嘅。咁啊，我 好难嘅，因为基本上十个九个都系咁嘅款。 我唔知啊，希望有人起到底或者知道有啲动作啦，大佬。 我起唔起底，我唔 fucking care， 我唔该你冇玩，冇再有下一次。即系不过，即系劝佢哋系嘥机屎嘅。我调翻转，我系劝主办单位，唔该你下一次白纸一张，白纸一张 OK， 唔该你唔好俾啲题材佢哋发挥，佢哋自己画就另一回事。即系因为你咁啊，即系相对嚟讲啊。嗰啲位咧，你係冇乜人畫噶嘛，即係嗰啲正常位，大家係會避開噶嘛，避開唔畫嗰邊。咁如果有人畫咗上邊，咁咪好顯眼咯。如果你啲所謂嘅不雅用語有幾不雅，老實講，係隱藏喺啲一大堆字中間咧，你唔留心睇係睇唔到，唔太覺嘅。 即係角色就好覺噶嘛。 係，但係你畫喺啲得佢畫咗，其他人冇畫到。咁後屘有人我唔知係工作人員定係路過嘅。就走去搞咗几张白纸过嚟，就即系遮翻住个角色。 问嗰啲经过嗰啲记者，佢话即系唔开名啦。某大手嘅阿 head 之类嗰啲黐咗两张纸上。 啊，即系因为我总唔想一个正常参加人会可以去边度拗张纸出嚟啦。总之似乎就因为我见人似乎就唔系主办方嗰个人嚟嘅。但系就总之就系有人咁样黐翻低，咁啊叫做冇咁难睇啦吓，即系难睇嗰个你点样画都冇人理嘅，你画唔画个角色啊？即系你咁样调翻转你啦，人哋我画个角色，你咁样画我个女情何以堪先？即系都据闻啦，个作者本人就话佢唔系好介意， 即係我覺得係門面話啦嚇呢啲嘢，佢一定要咁講嘅。唔通話我貪乜解嘢，唔通揾我人肉佢出嚟，坐嚟捉佢打靶，唔可能噶嘛。即係咁咁啊，即係我覺得最大嘅發生係條友，其中一條友啫。其實佢唔係元兇嚟，佢唔係真係最大件事嗰件。但係佢走上水蒲頭，跟住然後佢仲要講埋啲咁 Q 戇居嘅嘢。我要延展佢嘅 character 性，我要咁。 我记住，我居系冇期限噶 嘛， 即系辛苦晒你咯，真系。 Facebook 向来都系啲自首用嘅地方嚟啊嘛。 唔系应该咁讲就系 Facebook 从来 Facebook 系话俾你知，原来世上戆居人好多噶。你以为啲世上冇戆居嘅，戆居都有 Facebook 话俾你知啊。 啊，即系咁 差唔多啦。 咁其实咁我下一次咁嗱，我真係认真建议当局，你唔好放任何动画，你因为专门攞嚟俾人画嗰个区域，唔该白嘅，你唔需要放任何嘢，唔使加咁多嘢，唔使嘥人擦费，因为你写涂鸦区三粒字已经好足够啦，即係你知唔知啊？其实另一个问题啊，因为佢上面只一行，下面只一行咧，如果嗰啲地方唔准画嘅话咧，其实成块板咧系得翻三分之冇三分二添啊。可能得翻五分之三嘅位俾你画嘅啫，冇必要做啲咁嘅吃力不讨好又容易系又容易引人犯罪嘅事咯。就差唔多咁多啦吓。 咁今次系知道得豪华特别版啦，因为如果再分开两集嘅话咧，以后啲节目咁下个礼拜嘅Comic Con 大会又唔知摆到几时，所以 OK 啊，今个礼拜长咗啲，咁都从唔知有两集嘅加料版噶啦，即系一集两集多一集个，咁啊辛苦各位啦。好、 okay. 下个礼拜就 Comic Con 88嘅残年会啦，可能系残年会嚟嘅。 你又未去，你点知 啊？冇，预祝你成功先啦、 啊。OK 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拜。